自私，只想与你留存甜蜜趣事。这一辈子，我根本从无期望戴起戒指，一双手无权利抱拥，幻想亲你便忘掉轻重，只需要你存在世上，令我已经面红。是一生无求令你懂，梦境优美别人未相信，甜也好苦也好，我付出只刻着我心中，我怕你知道便痛。在你左与右沉默地永久，只恐怕没永久。你的快乐够我可笑着拥抱石头，一双手无权利抱拥，幻想亲你便忘掉轻重，只需要你存在世上，直到我生命用。是一生无求令你懂，是喜欢你但无用触碰，甜也好苦也好，我付出即使你看不懂，我爱你只有奉上。 Come on.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对谁都好，你让我们被变数围绕，我只好。 Hello， 我是 Elva 萧亚轩。不管你对爱的解读是什么，但是只有真的爱会带给你真心的笑。 都渴望被看得最重要。 左看右看 采了又采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寂寞男孩的苍蝇拍，左拍拍右拍拍，还是没人来爱，无人问津啊，真无奈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寂寞男孩情窦初开，需要你给我一点爱。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，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，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爱真奇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嘿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。 哎，算了，回家吧。 即使要哭，不想有泪，眼前光景总要面对，曾经拥有才会失去，不爱自己怎可爱着谁，高不过天，低不过地，但脚踏一起总算完美。沉重的爱难似传奇凄美，难忘彼此化作蝴蝶远飞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艺术家李玉刚， 我随时给自己增加负担，我是一个对自己永远都不满足的人，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。 折纸艺术家刘通， 自己辞掉了之前的一个很稳定的工作，就是在之前是做教育工作的嘛，然后开始全心全意的去做折纸，这时候压力也会很大了，因为感觉哇，之前你是大学老师啊，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固定工作，然后你把它辞掉了，你开始在家折纸，你个大老爷们啊，这么不务正业。我是在德国留学的，德国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就是说人只有在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才能有所建树。 著名美食家蔡澜， 我现在差不多每天我都在看帖，我不写字我也看帖，古人的帖里面一看一看看看了这个字已经是这个模，这个资质是一定这样写的，有一个模式，那么这个模式就会以后你一看翻到这个书字啊，原来这个是资质啊，原来这个是精致啊，自然而然就知道，你不去看不去学习当然肯看不懂，一定要做基本做起，没有做直升机的道理的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经典， 这里是今天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 1961年10月31号，霍比特人导演彼得·杰克逊出生。1964年10月31号，搜狐董事长、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出生。2009年10月31号，北京国安第一次夺得中超冠军。2010年10月31号，上海世博会闭幕。2011年10月31号，世界人口总数达70亿。2014年10月31号，第一个世界城市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药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Bye. 折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 我是华仔刘德华，十二点钟想好午餐要吃。